禅修，对不对？ 对，每年是一天禅修。 一天禅修，所以，明天可能会教一些慈悲的道理。那今天我就说明那个慈悲经的意思。慈悲经也说明修慈悲的过程。依照原始佛教，我们知道南传佛教特别强调次第，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慈悲的修行包括在里面也戒学、定学跟慧学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这样了解，那在慈悲Metta 变成我们心解脱的方便。Metta 的修行要融化跟觉学、定学、慧学在一起，才能够变成心的解脱。那怎么样？我们等一下要说明，先专心，我要送请关手机。 我每次都忘记给大家关手机。 住巴提巴诺巴拉瓦多阿萨瓦卡桑瓜雅耶巴提巴诺巴拉瓦多阿萨瓦卡桑瓜萨尼去巴提巴诺巴拉瓦多阿萨瓦卡桑瓜雅尼当夏达里图维萨尤嘎尼阿达图维萨贡嘎拉耶塞巴拉瓦多阿萨瓦卡桑瓜阿呼内哟巴呼内哟达奇内哟安杰里嘎拉尼哟阿努塔拉米布尼亚切坦罗卡萨提耶王文当萨兰塔南当曼桑冈恰比卡沃巴扬瓦强比塔坦瓦罗马罕索瓦那嘿萨提提，可以了，现在自备金。嘎巴尼亚玛达古萨勒那央当桑当巴达玛比萨麦切，萨库阿乌珠阿切苏珠切苏阿丘阿切森都阿那提玛尼。Santo Sakoache Subhagoache Apakichoache Salamukavutti Santindriyoache Nipakoache Apangamuakulesu Ananugindua Nachakundam Samachare Kinchi Enyavinyam Pare Upavadeyam Sukhino Vakemino Huntu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lavasesa Dighava Yeva Mahantava Majima Rasaka Anakatunna Dithavayeva Adithayeche Dure Vasante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mbh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k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āro sanā patita sanyā nahanyā manyasa dukham michayye Mātā yatā niyam putta māyusā heka putta manurakhe Evaṁ kusambha bhūte sumāna sambhāvaye atarimānaṁ Nettaṁ ca sambha lokasmin manasam bhāvaye aparimānaṁ Idaṁ advāce piriyaṁ ca asambhādaṁ averaṁ asapattaṁ Thittaṁ caraṁ nisinno vā sayāno vā yāvatassa vikataṁ invā Eataṁ satim adittaṁ Seye Brahma Metam Vihara Midamahu Dittin Chamu 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va Kamesu Vineya Bhedam Nahi Jatu Gamba Seyam Kunare Ki Siyetena Sacheva Jena Hotu Tejaya Mangalam Yetena Sacheva Jena Nasantu Sabu Padava Etena Sacheva Jena Sambe Roga Upasamentu Te那品相，佛说给的交接，佛说讲的经。 都有他的因缘。佛学就是缘起学，所以不免来了解这个今天的意思，这个今天的缘起，不免提到在什么情况下佛教这个今天。这个今天是北京，是从在南传佛教可能最流行的书是法住基金，所有的法律都要背诵，在斯里兰卡面前，然后基金，这个是北京是从基金，苏丹尼巴塔，两个基金跟发怎么把它发租金，发租金两个代表最原始的佛陀的教解。如果我们要了解原始的佛教，原始的佛教是超越小乘大乘那些分别，是直接说明佛教的精髓。不管我们怎么了解佛教，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经，所以呢，我们无法深入所有的佛学的法门。那这个今天也属于我们可以说最早期的文学，也算在南传佛教的国家最流行的经典之一。它的意思很浅，因它是归纳所有的重要佛学的道理，戒学、定学跟慧学的最重要的精髓，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一经。而且它的题目是慈悲，我们知道慈悲不管我们是学什么佛教，慈悲是佛学还是佛教的修行的最重要的基础。没有慈悲呢，不可能会有解脱，真的解脱。那在南传佛教，慈悲业是属于波罗蜜的修行，所以慈悲修行究竟是成佛的条件。那现在这个今天的背景，佛将这个今天 的因缘是因有五百新出家的比丘，他们决定去边壁的地方森林用功修行。佛在世为国允许他们，结果他们几天路以后有得到很偏僻的森林，然后那边接毛班开始用功在休息。那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天人住在东洋的地方，在这个森林，那他们不高兴，那么多比丘他们树下在他们的住所住他们小便大便，那天人很讨厌他们，所以他们决定要赶他们走。那晚上他们化身变成很可怕的形状，做很多很多可怕的声音，然后干扰那些比丘，这样每天那些比丘可以被他们干扰，他们无法入定，他们的心因那些声音那些奇怪的形状很乱。那他们决定回到世卫国报告情况，请佛帮忙。那佛听他们的情况，他用神通来了解，除了他们已经住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更适合用功，所以他决定要教他们这一经。他鼓励他们回他们的本来的地方，不断地诵这个经，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那他说肯定会突破他们的所有的问题，修行会顺利。那五百比丘就回到他们的原始的地方，不断地诵这个经，修慈悲三昧，深入慈悲三昧的境界。那些天人那些众生就变成他们的护法，结果他们保护他们，这样他们能够深入三昧的境界，成道。五百比丘就接下以后就变成罗汉。成就他们的修行。在真义阿含经有也有一经叫做十一慈悲修行的利益，Metta Anusasana Sutta。这个 metta anusansa sutta shu， 如果我们每天修，不断的修，习惯修，慈悲，那我们sukham supati， 我们能够睡觉快乐睡觉， sukham pati bhujati， 我们可以快乐起来，那papakam supinam basati， 我们不会看噩梦，那papakam supinam manusanam piyoho， 我先送那个经在我能够起来，不然又中文，那我送这个经也很好听。metaya bhikkhave ceto vimuttiya asevitaya bhavitaya bahurikataya yanikataya vatukataya anuchitaya susamaradhaya ekadasa anusamsa patikankha katame ekadasa sukham supati sukham patibhujati napapakam supinam pasati manusanam piyohoti amanusanam piyohoti devata rakhanti nasagiva visamva satava khamati tuatam chitam samadhiyati mukhavano vipasidati asamurham karam karoti utarim apativijanto brahmalokum parohoti metaya bhikkhave ceto vimuttiya asevitaya bhavitaya bahurikataya yanikataya vatukataya parichitaya susamaradhaya ime ekadasa anisamsa patikankha。 现在我可以记得他睡觉快乐，起来快乐，他不会看梦，那他那个人喜欢他，不人喜欢他，天人保护他。火土窑土跟武器不能够害他，他的心马上能够定下来，他的念念变成很亮，完成的时候没有吃，他有念完成，那如果他没有究竟解脱，那他要出生中在天人中，十一修慈悲的利益，那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利益很大，那多多修这个境界，那佛业特别禅昧，那个慈悲三昧为最美的解脱。为什么因佛业最美？比爱没有跟美丽的跟漂亮的所言， 爱是我们的心智最漂亮的所言，所以爱是是我们的心智最漂亮的解脱。那我们都知道爱这个词我们可以翻译为爱，因慈悲经他说好像母亲爱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样我们要发大无量爱管理一切众生。那慈在这里慈的意思就是特别爱，不过爱我们要了解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心的最漂亮的所言，最美的解脱；一方面是我们的心的最终的舒服。所以爱的修行特别重要，爱的修行包括在里面爱的智慧。我们这个世界多半问题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的爱，对不对？母亲她要她被她的孩子她受她的孩子的爱，她越勉强爱他们，越他们讨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很难了解真的爱的意思是什么。那依照佛教来了解爱的意思，慈的意思，我们要了解爱的精体人跟爱的缘体人。爱的精体人大家了解精体人 near enemy 近体 近 体 近体靠近的体 近体近体 敌人 的敌 人 叫做 Prema， Prema 就是有执着的爱。其实以前的人古人他们智慧比我们高得多，智慧的境界比我们高得多，所以他们来表达特别梵文巴利文来表达好像一个意思 concentration 还是一个意思 love， 很多很多名称。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那就是 love， 包括在里面有然的爱，也包括在里面没有然的爱，都是 love。 不过梵文完全不一样，有然的爱是另外一个名字，没有然的爱是另外一个名字。没有然的爱就是特别这个 metta 词。我们一定要多多修 没有人的癌来了解有人的癌的不好处，如果我们了解有人的癌的不好处，那在我们能够用慈悲来解脱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了解有人的癌的不好处，我们无法修没有人的癌，就是慈。平常在我们的心，那个有人的爱跟没有人的爱常常出现在一起，很难分辨他们。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多多修修心观，跟别的修行在一起，特别不净观，来了解真的慈的意思。那慈的佛教是特别强调慈心的修行，是来处理来突破我们的心的最黑的烦恼，就是嗔心。嗔心是在我们的心最黑的烦恼，比它没有更黑的心，它最害我们的烦恼就是这个嗔心。所以佛教特别是强调来能够深入修行的境界，我们要用不净观来处理我们的贪欲，我们要用慈心观来处理我们的嗔心，我们要用缘起的了解来处理我们的无明，我们要修六界的修行，六界分别来处理我们的慢心，我们要修安法念来处理我们的多杂念。那慈心观的愿的体人，就是这个嗔心，最我们的心里面最黑的烦恼。不过来处理这个最黑的烦恼，我们肯定需要慈心观的智慧，就是了解慈心观的精体人，就是有然的爱。如果我们没有解脱我们的爱，那个有然的爱，那我们无法用慈心来处理我们的最黑的心，最黑的烦恼。那结果慈心观的修行 如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经典看到，就是得别智慧的修行。哎，智慧学，我们可以说佛学就是智慧学，所有的佛教的方便都是智慧的方便。解学也是智慧学，定学也是智慧学。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解跟定学的基础，我们无法成就我们的智慧学，无法成就佛讲解。那在这个经也修慈悲的修心，慈悲修慈悲为心的解脱的法门的修心，佛说明为戒定跟慧的修行。先戒，所以我们的经的第一部分就是强调戒的修行，它的第二部分强调定的修行，最后的部分最小的部分它说明慧的修行。慧的修行的说明很少，因为慈悲修行是特别强调戒跟定的修行，那慧已经包括在里面，因来了解真的慈悲，我们要学怎么不执着。如果我们了解不执着心，不执着心的好处在最美的心的解脱，在自心的解脱里面，那我们已经很靠近解脱的境界，就是没有单一的然的没有单一的然的境界。解脱的境界就是没有漏的境界。漏是得别，所有的漏都是靠欲漏，因我们有欲漏，所以我们有无明漏。如果我们能够解脱欲漏，那我们就很容易解脱无明漏。欲漏就是这个痴心观的体认，经的体认。那来处理遗漏，用慈心观的修行的方便，那我们就来成就真的慈心的解脱。我们要学戒学、定学、慧学三种学，那这个戒学、定学跟慧学就是我们的定的内容。那第一，卡瓦尼亚阿当、古萨雷尼亚当、桑当、巴达玛比萨雷切，他们说你生命是以达到境界的人应该有能力，那他 们是说基金的境界是什么，基金的境究竟基金境界就是涅槃。生命色意，造生命色意的人就是造涅槃的人。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真的利益我们，我们要了解涅槃的意思。如果我们不了解涅槃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够真的清楚什么利益我们，什么不利益我们。真的想法就是涅槃，了解真的想法，了解真的寂静法的过程，就是结学、顶学跟回学。那如果我们要真的利益我们，了解涅槃，用最漂亮的、最美丽的解脱法门，那我们就要修那些功德。那些功德他们都表达这个第一部分，都表达结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因结学的修行是特别强调根离欲的修行，The restraint of the senses。 如果没有根离欲，没有 restraint of the senses，我们不可能会得到定。Restraint of the senses 跟利益就是定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定，我们不能够如实观。如实观的意思也是跟利益，所以佛在今天说明 restraint of senses。 restraint of senses 应该是离欲吧，不是利益吧？离欲， 离 欲望的欲吧？ 离欲，没有没有错， 离欲都没有错。 restraint 它等于说 confine， 对， confine。 那在巴利文梵文，跟礼仪跟修行巴拉那是同义词，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用巴利文表达修行的意思，那我们一方面说成巴拉那，成什么，成那个解脱的境界，成涅槃；一方面也说三巴拉，三巴拉就是跟礼仪。所以跟利益的意思也是智慧的意思。佛在今天里面讲很清楚，结跟回没有什么差别。结究竟结就是智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结学、顶学跟回学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是用慈悲观，那一个修慈悲观的修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用慈悲接触我们的心，那就结穴、丁穴跟回穴融化变成一个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最美丽的解脱的智慧，就是慈悲解脱的智慧。那根第一，我们是学缘起，所以根第一我们要了解三瓦拉修行。三瓦拉这个法根第一，它是也是缘起法。根第一有很多很多缘，那现在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说明那些根第一的缘。根第一不会自己来，它是靠那些重要法来出现。如果那些法他们在根第一就离不开我们的心，如果那些法在我们的经的第一部分不在，那根第一就不能够稳定在我们的心里面。根第一不稳定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定跟慧也不会稳定。那结果慈悲，因为我们是特别强调慈悲的修行，慈悲也不会稳定。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够慈悲？因为我们缺乏那些功德。如果我们有那些功德，那慈悲变成我们的心的一个一个部分，它离不开我们，它人云能够出现。那慈悲的修行的目标是让慈悲自然出现。我们如果我们勉强让慈悲出现，那这种慈悲不是慈悲，它是成我们的心的障碍，它是烦恼。所以我们导演自己导演别的人，那我们一定要看了解那些功德，我们需要来调慈悲降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一应该有能力，萨果能力，萨果我们可以翻译它一定要能干。修慈悲的人，慈悲是很积极的概念， active。不是我们要只在我们的心如定的考虑，我们也要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想的要融化变成一体，不然我们的修行的程度，我们的波罗蜜不能够成熟。如果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做的能够变成一体，如果我们一样讲一样做，那在我们能够真的用慈悲来利益我们，利益他。如果我们 这样想，想是另外一个境界，我们所做是另外一个境界，那我们就无法修爱，没有人的爱，所以修慈悲的人是能干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南传佛教，慈心是一个波罗蜜，佛跟我们普通的人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佛他不需要人和所缘来修慈悲，慈悲不断的继续在他的心的相续，所以佛陀的慈悲是无缘慈悲。普通的人来修慈悲需要慈悲的所缘，我们磨练自己的心修慈悲，用无量所缘，无量众生的所缘，不过还是我们需要这个所缘来培养这种智慧，无量心的智慧。不过佛在佛的心的详细，他不用做什么，这个慈悲人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提起在他的心的详细，因他有这个波罗蜜，他就变成佛。如果没有这个波罗蜜，他就不能够变成佛。那依照南传佛教，南传佛原始佛教特别强调慈悲的所缘为一切众生，在我们的经典里面也特别强调一切众生。不过在比方说在悲传佛教的大智德论，慈悲的所缘变成三种，不但是一切众生，也是一切法，也是无缘所缘。这种慈悲关于一切法跟关于无缘所缘，才能够成熟变成波罗蜜。波罗蜜意思度自己，度一切众生。如果我们这样了解，才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第一功德就是能干。修波罗蜜的人就是特别强调能干，能干度自己，度一切众生。慈悲的所缘不单是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桌子，也是椅子，也是我们住的房间，也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我们容易生气的人，他不但生气关于人，他也如果他花在花的石头上，他会踢这个石头，生气石头。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特别可能西方国家比较容易看。他的手在闷，那他会生气闷打这个闷。有没有看过这种人？那这样也我们可以扩大慈悲的境界，不但包括在里面 众生也包括在里面一切法，哎，中医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如果我们的人的波罗蜜念这个道理能够成熟，那我们的慈悲就变成无缘，无缘叫做人因而存在在我们的心的相信里面。那如果这个慈悲人因而存在在我们的相信里面呢，这样我们念我们的慈悲波罗蜜的修行会融化跟所有的其他的波罗蜜，世间的波罗蜜、出世的波罗蜜在一起，那我们变成能干。因我们修慈悲的时候，不但注意自己的相续的功德，也注意一切众生的功德，一切法的功德，中医注意无言空谈，就是究竟空谈佛的境界。无言空谈就是波罗蜜修行的究竟成就。那听说现在你们是在学那个华严经，对不对？ 啊， 我 们礼拜二 礼拜二我想是今天那个华严经。 不是今天。 对不起。那就有误会，这个误会也很好。我想是讲那个跟华严经有相似的。 没有录音，没有关系，可以 好好。那这个道理帮助我们也了解一些华严经的意思。那现在我不继续讲，因星期二我会讲。那能干就是第一功德。为什么第一功德？因依照我的看法，因这里人是经是特别强调慈悲为积极的修行，不但照顾自己的心，也照顾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态度观念，在我们的附近所有的素颜。那我刚才有说明这个慈悲佛讲这个慈悲经的背景，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在那个背景五百比丘修慈悲观，他们要了解慈悲为积极的概念。他们不但是要用功自己入定解脱，他们也要了解别众生的情况，也尊敬别众生的心，也了解别众生的需要，在他们能够跟他们在和谐。慈悲心 是和谐的条件。我们这个世界不够和谐，是因为我们不够慈悲，因我们不开放关于别人的需要、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要求、别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容易生气，容易受别人的烦恼，容易让自己的烦恼升起。那第二功德，第三功德是同一个功德，所以第二功德是特别重要。佛说，萨婆无住且苏住且，无住叫做勤恳，苏勤恳真知。其实巴利文勤恳跟真知是同一个意思。萨无住且苏住且，无住且是真知，跟苏住且是很。真知，这个翻译有一点不一样。萨婆无住且苏住且，那意思是翻译为勤恳还是有道理，因无住叫做真知 straight very straight。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能够 straight very straight 能够诚恳认知，因我们不变自己，不变别人，我们了解来了解自己，我们要了解别人；来了解别人，我们要了解自己。就是这个态度。如果我们有这个态度，这种看法在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能够 straight very straight。所以，来修慈悲。我们的心要开放，了解我们的境界跟别人的境界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需要跟别人的需要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是能够严苛管理别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管理自己严苛，管理自己要当然更严苛，管理自己我们能够认知，那在我们能够给别人看怎么修认知，这个叫做人的门槛。不然没有真的门槛，现在在阿毗达摩里面无住，也是一种心所。南传佛教无住心、真知心是一个心所，想法 三发树，三发心树，它存在在所有的相信里面，相信的国家都有坚持心。坚持心，它平常出现因我们的身心有放松，有平安，我们的声音有伽玛尼亚，有喝烟的情况，有劳达，有 lightness， 很轻轻的感觉，平安的感觉也是光明，放松跟光明，没有粗重，粗重跟平安是相反。这个真知也是属于这个境界，这个静安的境界，我们开放，在我们能够放松，在我们能够有静静的感觉，在我们能够有和谐的感觉，在我们能够变成软的心，也是在南传佛教里面也是一种心所，它也是属于静安范围。那些功德都出现在一起，跟真知心、跟静安心。所以，从第一功德，我们自然会得到到第二、第三功德。从第二、第三功德自然，我们会得到，苏巴琼，苏巴琼叫做说花和和气，说花和气也是，说花和气的条件是我们的身跟心有静安，有清新的感觉，有，认知，有和谐。有都那些跟静安心的静安有关系的功德。那苏瓦丘说话和气的意思，如果次次翻译叫做苏巴丘人，如果我们给他讲什么，他开放，他不起自己的意见，他要了解客观的情况。佛差不多在维那亚最常常出现的词是杜巴丘，杜巴丘是说话和气的想法。杜巴丘人如果接不好，那他不接受别人批评他，别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他不接受。为什么他不接受？因没有修戒的人，没有修那个认知的人，他的心粗，不和谐，不开放，没有静安，有粗重。如果我们要什么道理？如果我们要学慈悲，我们一定要学听别人的话，因为我们最喜欢听自己的话，不喜欢听别人的话，所以我们起很多烦恼。 多烦恼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话，只喜欢听自己的话。这种烦恼从哪里来？就是从不够修正直，不够 straight。为什么不够 straight？ 不能够放松，不能够合眼，不能够保留那个清净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修坚持，在我们能够学怎么听别人的话，不太听自己的话。那因还时间很短，还有很多，那我不继续讲，反正说话和七角座学怎么听别人的话，怎么也对别人的要求，对别人的需要我们开放，不单注意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要求，注意别人的，忘记自己的，注意别人的，这个就是成就慈悲心的修行的重要条件。那萨果一住结束，住结束，我出来就是目睹，目睹他没有反应，态度和客和蔼，和蔼。那巴利文的意思是软，是我说目睹。如果我们能够不注意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注意别人，学怎么注意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要求，别人的需要，那我们的心就再能够变成软。柔软，柔软，心先柔软，也是属于在南传佛教，跟静安有关系，有六种心所，一个也是身心软，身心软，身心正直，身心合一，身心flexible， 怎么说？ 灵活 。那些都是跟依照南传佛教，都是跟静安有关系，跟放松有关系的心所。他们也表示，心清净，心没有烦恼的情况，没有初衷的情况。那个能度和爱就是软，柔软的意思，在这里态度和爱跟柔软意思差不多，对不对？那anatimani 不傲慢，我们有那些前面的功德，在我们能够不傲慢。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功德，我们就傲慢。我们要了解 anatimani 在佛教里面慢的分别非常微细，有七种慢。我们以为他比我 比我不好也是慢，他比我好也是慢，他跟我一样好也是慢。那这里阿提玛呢是特别强调，以为自己好厉害，别人就不够厉害，这个叫做阿提玛。那意思是谦虚，人的意思在这里，他是谦虚。为什么我们能够人的谦虚？因我们了解怎么开放自己的心。因为什么我们了解怎么开放自己的心，怎么接受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意见，不执着自己的意见，怎么变成柔软。我们的心开放，在我们能够谦虚。如果我们的心不开放，我们不能够谦虚。我们的心开放是因为从佛教的角度看，我们了解什么？我们了解苦体。不但我受苦，一切众生受苦，一切众生的苦比我的苦厉害得多。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在我们能够谦虚，不阿底曼，不傲慢，不能够以为自己厉害，我们以为自己厉害，因特别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苦，特别开始学修行的人很容易起傲慢。特别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强调修行，不强调修行的功德，那开始学修行的人特别容易傲慢，因他们觉得他们跟别的人不一样，他们是很特别。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因我们不开放，因我们不了解怎么真的慈悲的意思。慈悲的意思就是从能干，能干就是不分别自己跟别人。我们以为自己厉害，别人不厉害，那我们就不能够能干。我们了解别人厉害，自己不厉害，在我们能够能干。有没有这个道理？那这个是我们的慈悲的修行的第一第二行，那些功德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般的，第二个部分是特别强调那个修行的境界。修行的境界的最重要的功德是什么功德？是知足少欲。比方说《俱舍论》说明所有的功德，特别为 小于知足跟是阿赖耶王子是先生转是先转是先 转 是先转是先转那些功德归纳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功德来入定跟思念处的境界那三度萨过去苏巴过去那现在我们有说明第一部分的功德是一般的第二部分就是特别强调我们修行人还是出家人的功德那知足小于我们有知足小于在我们算出家人如果没有知足小于呢那很就不算修行人真的修行人跟没有修行的人的不一样就是在知足跟小于的修行有知足跟小于的修行在我们能够有得到修行的快乐不然我们离不开无欲的贪欲的境界如果离不开无欲贪欲的境界我们无法入修行的境界那三菩萨过去苏巴罗去容易供养苏巴罗去容易供养容易巴嘎蒂的意思是即使他们要带我们出家中在他们的肩膀上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人家的供养我们是靠如果人没有宗教的心那他们就不会供养不会像供养出家中就是修功德再来出家人他不要变成在家人的负担如果他变成在家人的负担那他就不修知足不修小于不修色身中那他就不算真的出家人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些五百比丘就是出家人来能够跟大众和谐特别跟天人和谐他们一定要深入这个出家人的功德的境界出家人的功德的境界跟一般的功德的境界不能够分开我们修一般的功德在我们能够成就我们出家人的功德如果不修一般的功德那无法成就出家人的功德所以出家人的功德继续在一般的功德上面出家人的功德是一般的功德的特别的发展 杜萨勾钱苏巴勾钱阿巴阿巴基措钱阿巴基措钱消观世，消观世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有说过，从 佛教的书义叫做消义，消义跟知足。如果出家人没有消义跟知足，没有四善住，那他无法入深入三昧的境界，深念处的境界，来成就慈悲的修行。我们一定要修定，要修思念处，不修定不修思念处，那无法成就慈悲的解脱性。三度萨勾圈苏巴勾圈阿巴提勾圈萨拉胡卡乌迪，坚固，对不对？萨拉胡卡乌迪在巴利文叫做他的生命，他所应该做的为他的生命，不要不要太要亲近，如果为他的生命他要很勉强，很做很难工作，很复杂的工作，很麻烦他的工作，那他无法修那个慈悲三昧的修行，就是这个意思，跟坚固一样，还是差不多。萨拉胡卡三度萨勾圈苏巴勾圈阿巴提勾圈萨拉胡卡罗提佛教，静安是定的条件。为什么静安能够出现？因为我们有法喜，我们有乐。如果我们没有法喜，我们没有乐，我们没有法乐，那我们就不能够入这个感官平静的境界。佛教平常说明那个知足消义是身中为出家人的快乐，从这个出家人的快乐自然出现静安的情况，从静安的情况自然出现定，是自然的过程，一种不 不用勉强想，学慈悲业，学慈悲就是特别学放松。我们明天来特别讲一下这个道理。嗯，时间不多，学依照自地自悲的修行，我们要得变强调怎么放松自己，用自悲怎么悲和自悲跟我们的唯一，我们的身体的姿势的了解，我们只能够放松变成很容易，如果我们的身体的姿势稳定，如果身体的姿势不稳定了，放松不容易。那现在那个跟寂静，跟寂静的境界就是静安的境界。静安的境界是修知足小愚跟四圣中的自然的结果。即使论阿毗达摩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聪明，你把过在巴利文，如果我们说你把过意思也是聪明，不过什么聪明，特别知道方便的聪明，这个是你把过。在梵文巴利文有特别词讲聪明，关于知道方便，三度三过去，三天都有去，你不过去。那个知道方便，如果我们的根，我们的感官寂静，在我们能够知道方便怎么利益自己利益他，如果我们的根，我们的感官不寂静，很难知道怎么利益别人利益他。利益别人，我们一定需要这个条件，跟寂静才能够利益别人。如果我们跟寂静，那在我们能够不受别人的烦恼，那在我们能够不受别人的烦恼，在我们能够帮忙别人利益别人，这个条件是因为我们修知足少于那些功德，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方便。这个是特别关于我们出家人讲的，因出家人的工作就是动于大众，对不对？那动于大众的条件就是这个感官体精跟聪明，如果没有，那怎么动于大众？ 苦谦虚，谦虚，你把过去，他发的什么？上天是过去，我想把它上去，把它关掉。上天的路程不过去。阿巴嘎波，谦虚。OK， 可以。阿巴嘎波其实是谦虚在，没有贪欲的意思。谦虚跟没有贪欲的意思不太一样。没有贪欲，为什么没有贪欲？因为，他，就，容易满意的意思。谦虚在这里，没有贪欲是特别讲那个容易满意的意思，所以他们翻译。翻译阿巴嘎波就是，很随便，很容易满意，所以他们翻译谦虚，还是有，不过没有，他容易满意是因为他，贪欲不明显，就是跟前面的功德要连在一起。 有慢，谦虚跟慢是吧？ 谦虚跟慢。 像这两个 像是傲慢，就是，不过，阿巴嘎波反正叫做，很容易满意，他， 随缘， 可以这样讲，因他很容易满意，所以他，不知足。家庭，古莱苏安娜努吉托，他，跟在家人不要太近，也，很容易自主，所以他，避免执着的问题，他，不执着，家庭，跟，居士，他的关系跟居士，他保留距离，这样就他能够保留他的。感官机警，他保护自己。为什么他，不跟在家人太近？因为，他很容易满意，他不属于，在家人听我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还，这个不够，那这种出家人，在家人也很容易讨厌他，对不对？他不容易供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用那些功德。我们要特别记得是关于那个五百比丘说的，才我们能够，保留我们的法喜，我们的静安，我们的，没有不受外面的干扰的心。要 记得我讲这个经典的本来的因缘。在家人、出家人一样，大家都需要慈悲。 嗯，对对对，我的意思，可是他当初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就是听他的主要的家庭背景，支持他主要的对象就是出家人这样。 当然，佛多半经是给出家众听，不是给在家人听。 我那个听众只有出家众。 不过不是说，慈悲的修行是，出家人的修行，没完全没有这个道理。在家人跟，出家人一样需要慈悲，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在修慈悲的功德，出家人的要求比较高，在家人的要求不一定要那么高。不过我们现在的出家人也很常会不一定会深入这个境界，不过还是出家人的地位比较理想，来修这个理想，在家人不容易修。那，那些功德都是 positive， 积极的。现在，negative， 他不应该做的。先是他应该做的，跟不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包括在里面所有的应该做的，他意思是他不应该做的任何事情，有智慧的人会让他批评。那意思是他修前面的功德，那不可能有什么有智慧的人能够批评他。不过，这里也表达佛陀的智慧，功德是无量。除了那些这里提到的功德，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功德，没有不能够全部都讲。所以一切功德包括在里面是什么功德，如果我们修他们，有智慧的人不能够批评他，批评我们。如果我们这样能够修功德，那我们的戒学圆满，特别出家人，他们有那么多规则，那么多说应该做的，说不应该做的，我们要用智慧了解他们，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都是靠因缘，在别的因缘不应该做的是可能应该做的。那如果我们了解真的戒的意思，戒为智慧的意思，那我们所不应该做的是有智慧的人当地的智慧的人能够批评我们的，这个包括在里面所有的功德。现在我们的世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很多。 不过学佛佛教是得边强调什么，我们要靠三知四学那这个意思就是得边是谁是有智慧的人，就是三知识，有智慧的人才算我们不讲的三知识。如果他们不会觉得关于我们什么批评那就我们的行为够来直至我们的慈悲定跟慈悲回的修行。那现在第二这个第二部分特别表达定修行的过程慈悲三昧的过程慈悲心我们要特别强调为什么慈悲的解脱是注意美丽的最漂亮的解脱第一因缘我们已经讲过因慈悲是我们的心的最美丽的最漂亮的境界第二因缘是因为真的慈悲真的慈悲心就是没有尽提人的慈悲心是无量心这个无量心我们了解这个无量心在我们能够修慈悲三昧不然如果我们不了解无量心我们无法修没有受染的爱没有受染的爱的修行的条件我们了解这个无量心的境界无量心的今天的了解是平等心真的慈悲心就是平等心如果有什么分别呢就如果我们的爱有什么有分别它就不能够离不开它的经历人不过分别来能够修慈悲我们还是要分别在真的不分别是在分别里面不分别虽然我们知道他是 女人他是男人他是妹很漂亮的女人他是不是那么漂亮的女人我们还是不去烦恼不去贪欲这个才算真的慈悲那这种真的慈悲的条件就是无量心的了解我们有无量心的了解在心会平等平等在分别里面有智慧的人不是瞎子他还是知道没人是没人不过他不去烦恼为什么不去烦恼虽然他管你没人慈悲他不去烦恼为什么因他了解慈悲为无量心在无量心里面在那个女中男中圣人仿佛天人人动物那些分别不成烦恼的基础如果我们离开 无良心在他们会变成烦恼的基础。所以定的修行，我们的慈悲经特别说明为发达无良心的修行。这里我们有无良心的修行的方便。点那个定的修行的意思，然后再回想一切众生，可能有机会有缘，那我会再继续讲。 我们接下来是有帕拉的，如果有问题，各位可以欢迎留下来，那时候再问问题。那我们今天十五期我们那个结束今天这个演讲。 那现在我还要讲的是那些境界，方有生命之或。浆或肉或张或端，或大或小或粗或细，等等，那些都是浆，在分别里面不分别的境界，就无良心的境界，在慈悲心的修行，我们要。发达无量心观的十二所缘，十二所缘就是一切众生，一切有期，一切有今生，在那个十二所缘的里面，也五种所缘是抽象的所缘，没有分别的所缘，其中是有分别的所缘，那些。都是讲同样的道理，也是没有分别跟有分别的所缘都包括在里面，在一个发达无量心的过程。那个没有分别的所缘，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众生，都有期，如果没有缘期，那不算众生，他们都有今生，他们都有他们的心科，他们都有那个名词，阿达帕拉，他们是女性还是男性，他们是凡夫还是圣人，他们是人属于人类还是属于天人，还是属于那些三恶道，一切众生，我们要用动一个心，无量慈悲心来。思维他们，就是这个第二部分是讲这个修行的道理，这个修行能够，这个第二部分能够成就条件是我们有定，如果我们没有定，那出现什么？出现分别心。我们有定，所以我们能够避免分别心。那因时间的关系，今天到这里为止。我因资料可能太多，我没有办法讲完。下次可能。有没有什么关于我所讲的内容有什么问题？ 我问你啦，还是可以。 Akasatta Chabumatth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m Namoditva Shiramakam Pusasanam Akasatta Chabumatth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m Namoditva Shiramakam Pusasanam Akasatta Chabumatth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m Namoditva Shivan Pakan Tutuman Pakan Sabi Tiyo Dīgāyukū bhava bhavatu sabbamangalāṁ rakkhantu sabbadevatā sabbabhuddhānu bhāvena sabbadhammānu bhāvena sabbasanghānu bhāvena sadhā sutthi bhavantu te devo vasatu kālena sassa sampati hetu ca pīto bhavatu lōko ca rājā bhavatu dhammikō OK， 谢谢师傅今天帮我们讲这个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中午有个阿拉，那不管你有没有带菜的，没关系，欢迎你看到靠隔壁可以利用一下中餐，或者你有问题也可以先问师傅。问师傅他是要在一天以前要用餐，因为他是不吃完的，所以我们还是让师傅有机会吃饭，就你讲的。不过可以问你的 question no problem。那明天我们有个 English session 的一个 one day retreat 啊。So we're talking about how to have some technique for yoga. 所以欢迎明天大家，欢迎大家参加。但是各位要跟王宗树稍微先说一下，因为他准备了 lunch box， 这样，那不然他怕人不够，这样。谢谢大家。那另外下次的演讲呢，是礼拜二早上有一场，跟我们这边有一个礼拜二的班级。那另外一个礼拜四晚上还有一场。 那明天我可以特别说明怎么用。Metta 和慈悲来放松自己，然后修阿那巴尼。 啊，我们就到可以到隔壁用餐。